对，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说各级干辈得走心，群众的利益重千金，血的教训记在心，大事儿小事儿得躬亲，必须的呀，这就是眼前的事儿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针对这个天津812爆炸事故，习近平同志再次做出了指示，他言道，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的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说了，血的教训极其深刻，必须牢牢记取呀。到现在为止，这个公安部消防局的消息说，这起儿爆炸事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消防官兵伤亡最惨重的事件呐。已然啊，导致112人遇难，95人失联。刚才我瞧电视，好像遇难人数还有增加。哎呀，说这个事情教训太深刻了。灾后啊，这个灭火、武警、公安等力量将和消防一起儿开展搜救，绝不放弃一个失联人员哦。不怎么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这个习近平同志啊有一个小事儿论，怎么说的，群众利益无小事，老百姓人民群众的一桩桩小事儿就构成了国家集体的大事儿，小事儿乃大事儿之细胞也，小的细胞健康，大的机体才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呀。如果这些个小事儿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对呀，谣言也如是啊啊，也一样影响群众思想情绪吗？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吗？这也是眼前的事儿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吗？21个谣言统计出来了，有些谣言说的是甚嚣尘上，说的跟真的似的，是吧？方圆2公里内人员全部撤离，哎呀，700吨氰化钠泄露出来，毒死全体中国人，哇，这就是啊，唯恐天下不乱。都什么谣言，给您举个例子，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哎呀，这下雨啊可了不得了，这个雨水有毒啊，咱们不能淋雨啊，那怎么办呢？可说呢，瞎掰都是，是吧？还有那个呢，新华视点、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也举了个例子，这小子已经给逮起来了，麻呀，这人姓康，是一网民，14号的时候发布了一消息，哎呀，这个 爆炸事故啊，群众死亡482人，消防大队死亡400多人，总计是死亡1300人，不实的信息呀。后来呢，行政拘留5天，处罚。就说啊，灾难灾害面前不传谣不信谣，这也是对逝者牺牲的那些人们的最大尊重，这也是公民素质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凡事都得两面说，它有两面性吗？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一篇言论，这报上这言论今儿我也看了，就说啊，确实也有一些疑问，打这个社会上来的，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个那个的，有影没影的跟那儿说。那么有的呢，记者就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向新闻发布会的这些个主持的干部们就提出来了，你们给证实一下。很多看起来百口莫辩的问题儿，其实呢，党报言道真诚直接的说点家常话，没那么难解释。比方说啊，说那瑞海他们那老板啊，那人姓芝，一芝两芝那芝，哎，这姓挺奇怪的，很少见啊，啊，倒不是奇怪，就是少见啊。说这人芝老板背景深厚吗？啊，说美国那 TV 那记者直播的时候被人家当地的什么干部给打了？直接回答没那么多猜忌和指责了，就说白了，辟谣应该不应该？必须的，不妨多说些大白话，正是防止有人搞破坏，直面问题反应快，英雄从来不言败，不分边内和边外呀。啊啊哈哈！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说，这个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16号的下午，李克强总理到现场去了，来到天津滨海新区临时灵堂，向812火灾爆炸事故当中牺牲的消防人员默哀并三鞠躬。他言道，牺牲的现役和非现役的消防人员履行同样的职责，也应一视同仁对待，让他们得到同样的抚恤和荣誉。那么后来呢，李总理到泰达医院看望伤者伤员的时候，有一位香港的记者突然间就过来啊，就追问说，这个边外消防员这码事您听说过吗？闻听此言，李总理停下脚步说道，参加施救的和现役和非现役消防人员都受过培训，他们明知火场有危险，但是把危险留给自己，他们的牺牲让我们痛心，他们都是英雄，英雄没有边外。说得好，讲俩英雄的小故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就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在那个微博微信上不是流传了一帖子吗？啊，那个是真的，一个消防战士在赶赴火场之前给他的战友发了一条微信，微信上写道，刚子死了，他牺牲了，我呢现在去塘沽，我要是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托付了一下。这条微信被大伙是纷纷转发，感动了千万人。那么这当中提到的那位刚子是谁呢？这回呢弄明白了，他就是已然牺牲的重庆籍的消防员杨刚，92年出生的小伙子。说是按照他们老家的规矩，牺牲前3天刚刚过了23岁的生日。哎呀，这个他的父亲呢，老杨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非常的悲痛，后来呢就这个给他安排啊到这个地方是吧，来这个啊料理后事。一路之上老杨都很坚强，没有旁的话， 来到了杨刚的驻地，收拾小伙子遗物的时候，看到他生前穿的那些个作训服，哎呀，这个想起来孩儿平常啊，电话里头跟儿子跟父亲爷儿两个交流，那父亲就问他说，你这个过生日了，你有什么愿望吗？杨刚回答，和平时期干消防这行，经常会出生入死，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永远和战友们一起战斗，睹物思人。哎呀，老杨禁不住是泪雨磅礴，是悲从中来。哎呀，再也不能够穿到儿子的身上了。那么再讲一位啊英雄的故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也是一位消防战士，他是开发区公安消防支队第八大街中队的战士，这人叫刘玉涛，头一批进入火场救援。爆炸的时候，他距离那爆炸点只有100多米，经过2天救治，小伙子恢复了，医院检查之后确认他可以康复出院，出院归队之后，这位小刘哥们儿再次向组织上申请，能不能让我重新投入到救灾的战斗当中呢？太感人了，是吧？不是我讲的感人，是这个事迹感人。这事儿啊，我告诉您说完不了啊啊！你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是中央严查严办天津港爆炸事故是确定无疑。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那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那也是确定无疑的，只是这个燃爆现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调查难度也是够大的，注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当此之际，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任的共同体，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啊。正是天在看来人在做，严查严办不放过，京戏必须得多播，唱响人间正气歌。这不今年赶上抗战胜利70周年吗？咱们节目里头会不断的给大伙介绍一些人物，讲一些抗战的故事，今儿个就来说一说京剧的艺人们艺术家们怎么抗战。这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日本侵略者打入中国之后，也是啊，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也惦记着，妄图征服那些京剧的艺术家讲话角儿们。然而在中国广阔的抗日战场之上，有一股特殊的抗战力量，那就是京剧艺人。还真是，咱不说啊，有些事情大伙儿都非常熟悉了，比方说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抗日的事迹，梅先生还编过很多的这个抗战的京戏啊，这个题材是吗？你看看生死恨吗？这个旦角里头不光是梅先生，大青衣程砚秋那也是四大名旦之一啊。程先生说了，不挨北京唱戏了，那不唱戏吃什么喝什么的没关系，是归隐北京西山，是吧？弃灵为农，何处于青龙桥畔，海淀那边种地了，粗茶淡饭为伴，坚持到抗战胜利。话说这位程先生也有一出抗战的名剧，叫王蜀剑呐。 这个日寇占领中国北方之后，南方很多的京剧艺术家自发的组织起来宣传抗战。这当中啊，最典型的就是四大须生之一周信芳、麒麟童先生。明末遗恨吗？您就说啊，这都是在大后方。那么前方呢？前方也有在敌人占领区有一位唐运生，唐老板。当时他演出的区域是啊，就是现在的长春、沈阳，当年叫什么呀？伪满洲国的新京和奉天。嘿，谁成想这位唐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利用京戏里的人物抒发爱国情怀，根据这个古代的神话传说编了一出戏，叫做扫除日害。哼，把日本人恨坏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扫除日害？你看怎么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后羿射日，天上是吧那么多太阳，我不得扫除啊日害吗？鬼子还说不出什么来，看见了没有？后来当然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嘛。这出戏我是没找着，但是唐先生的代表剧目咱们有《刀劈三关》嘛。 刀劈三关为民大治杀的父儿担当马，繁忙的女子把人马，我亲自的老虎为回他为。 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各级干部得走心，群众利益重千金版》，我是李欣。短信呼的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李欣，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不扯闲班，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发文了，中央严查严办天津港爆炸事故，这是确定无疑的了。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是体育总局今儿个召开足协会议，可能和脱钩有关。新浪说的是中纪委机关报发文，周令许等人因为私欲膨胀栽了大跟头。周令许谁呀？仨人啊，明白了。那个还有两码子事儿啊，反正这个真是让人看了以后觉得挺没溜的，也觉得很遗憾还有这个事儿呢。一游客在景区里头玩高空自行车，结果是坠下身亡。网友评论道，世界这么大，咱就不能干点靠谱的事儿吗？说有一位女子带他们家孩坐飞机，直接在飞机的后舱让这孩子随地大便。哎呀呀，大伙过来问，包括空乘也来，干嘛呀你？厕所空着呢啊，厕所太小了。嘿，厕所小就您网友论曰，哎呀，真可谓说得上是史无前例呀。来看看今儿个北京各报的一版新闻。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李克强总理大标题啊，就是到这个天津港这个爆炸事故现场，他言道英雄没有例外。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然介入调查此案背后的渎职，说是这个氰化钠那个位置已然确定了， 初步估计有数百吨，得慢慢清理。北京晨报说，李克强总理呢也说了，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要彻查此事。新京报说，咱北京周口店那个猿人洞将搭建保护棚，保护好是吧？史上最老的老北京。印尼一架载有54人的客机是不幸坠毁呀。 我是陈敏华，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超声科首席专家，我也是2014年北京榜样人物。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深深感到这70年发生了巨变，民众的平安取决于祖国的强盛，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2015年9月3号，北京电台直播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让我们重温胜利，捍卫和平。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咱来看这个大报啊，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一版有一评论员文章，大标题是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文章并不是说单提到812这个事情，一个时期以来还真是发生了不少的安全事故，是吧？这方面啊，咱们得接受教训。啊，不说了吗？血的教训是吧？要防患于未然呢。人民日报一版的文章也这个意思，安全发展要用实践说话。安全发展没有安全哪来的发展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嘛，新华美电讯说了，福建漳州那个事情办了什么呀？你看，福建漳州不是发生过一起46爆炸着火重大事故吗？他们那儿一买卖PX 爆炸了。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查清楚了，就他们那二甲苯装置发生的爆炸着火重大事故，造成6人受伤，13名群众到医院留院查看去了，不是吗？ PX 项目是吧？后来这个漳州的常务副市长等人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处分，1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了，你看见了没有？另外这个人民日报说了啊，新华美日电讯啊都说这个传承告急。什么传承啊？木偶制作，这是传统艺术啊，全国仅剩100多人。哎呦，来看看一句话新闻，这是这个晨报说，是虽是立秋了啊，但是气温可是不低，三次攀升35度。新京报说呢，咱北京这个养老照了中心，明年覆盖所有街道。北京青年报言道说，这个人民币这个不是头两天贬值了吗？波及11出境游的报名了。嘿，还有这事儿呢？哎呀，这都是暂时的。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5926向英勇的消防战士致敬，是吧？还有这个谁啊，4903抗战精细，好听，给力，带劲。你看看1909啊，5277问我多大了。哎呦，您看您这问我岁数，这不是我们忌讳吗？好吗？这不开玩笑啊。1723说今儿读报给力啊，尤其那个抗战精细是吧，那必须的是吧？你这玩意儿他不爱听京戏，你看那啊，鬼子来了，鬼子都得是吧巴结这个京戏是吧？但是咱不给他脸啊，你看了没有？这就能看出来啊，是不是啊？是吧？海娟、闲云、龙哥啊，快乐的狼主